大家好，这个我来讲古希腊，其实在不少地方也讲过，但是我其实不是一个古希腊的专家。我们过去曾经两次做过那个希腊罗马的这个游学，一次是我跟刘金鱼教授，是美国的古典学专家，一次是我跟那个黄洋教授，就现在是复旦的历史系主任，他是学古希腊的专家。那么当时我就说，他们两位是学那个古典学出身的，我就是客串的。但是也许也是因为客串吧，所以我觉得啊，就是可能也有他的一个也有他的一个势头啊，就是他能够从那个更多的能够进得来出得去。那么这个，如果我们这次这个时间只是把古希腊的那个始末前前后后给大家讲一遍，我觉得大概也没有必要，因为关于古希腊，我想大家只要做这次旅游，在这之前大概都看过一些关于古希腊的书，关于古希腊的一些常识，一些一般性的历史叙述，或者甚至是教科书上介绍的一些东西，是吧？像古希腊的什么从那个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什么古风时代、古典时代、大希腊、希腊化时代等等，这些我觉得，时间有限，我们就不多讲了。那么，在这里啊，我其实只是讲，想我对这个古希腊历史、对古希腊文明的几点，可能带有我个人的一些想法，而且这些想法可能跟我们这次旅行是有关的。第一，我就想，我们到底从古希腊能够学到什么？这里我要讲啊，这个，对一个文明的学习啊，跟一个文明的现状不一定是有关的。实际上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恐怕就是罗马人对希腊的态度。大家知道，希腊其实是被罗马征服的，而且在罗马征服了希腊以后，在整个罗马文明的各个行省中，希腊并不是一个很富裕的行省，是吧？当时，希腊的那个什么埃及啊，什么西班牙这些地方，包括那个意大利。当时都比希腊要富裕得多。其实希腊，在那个罗马行省中，有的时候叫做亚该亚行省，有的时候叫做马其顿行省，还有它的一部分就是什么伊利里亚行省，是吧？小亚细亚行省，这些行省除了小亚细亚以外，都是罗马境内比较贫困的行省，是吧？但是你说这么一个，既是被打败的，又是实际上当时在罗马时代也不是个什么很发达的，古希腊在它的鼎盛时代，当然它是非常富有的了，但是到了罗马时代，其实它并不太富有。但在这个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罗马人其实仍然是把希腊当做他们的文化故乡，罗马人对希腊的文明的崇尚，仍然是非常之非常之那个着迷的，是吧？可以说，几乎所有的罗马的那个文化大师，是吧？无论从哲学，从各个方面吧，都是等于是被希腊文明是全盘消化、吸收的，是吧？因此，我觉得一个文明它最基本的精神是不会灭的，是吧？那么，我们先把那个 PPT 的那个首页给打出来。我们现在谈希腊文明其实也是这样的，这里我还要讲，还有一个副标题，你再按一下。还有一个就是一方面，我们对这个文明啊要有一种敬畏之心，是吧？就是不以成败论英雄，也不以一个文明的现状，来就是做那种比较肤浅的判断，是吧？ 另外一个，我们对一个文明还要有一个独特的问题意识，是吧？就是我们看到希腊文明的很多东西的时候，我们就要想这些东西到底对我们现在面临的那个问题有什么启示性呢，是吧？这里我要讲啊，就是我们现在无论是讲中国史还是世界史，都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事实，是吧？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受到的历史教育有很多其实都是因为意识形态的缘故嘛，遮蔽了很多事实，又等于是说的不好听点，尤其是现当代史也创造了很多那个所谓的事实，是吧？还原事实是一回事儿，但是同样是事实，还有一个看问题的角度的问题，是吧？我觉得，比如说就这个丝绸之路而言，我们现在就言必称丝路，而且那个什么"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当然也涉及到希腊，是吧？中国现在在欧洲最搞的最大的一个"一带一路"工程，就是希腊的那个比雷埃夫斯港的那个工程，是吧？那个希腊可以说是现在也算是中国这个"一带一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节点了，是吧？但是这个概念本来就是外国人创造的，大家知道那个是李希霍芬在19世纪创造的概念，是吧？那以前中国人是不知道丝路的，但是以前一谈到中国往西边走，中国人的概念是什么呢？大家知道丝绸之路上有一个最重要的那个地点之一，就是玉门，是吧？春风不度玉门关，是吧？那个西出阳关无故人的玉门关。玉门是什么意思？玉门就是西域的玉进入中国之门，是吧？所以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呢，他们想到的不是我们多么了不起，有多少东西要送给人家，而是人家有什么好的东西要进来，是吧？当时中国人把这个对外交往的这个门叫做玉门，也就是说我们要引进别人的东西，是吧？那个19世纪的李希霍芬也是这样，是吧？认为他看到中国有什么好东西，就是丝绸，是吧？所以创造了这个丝路。西方人说中国有好东西就是丝啊，或者说是丝绸。中国呢，当时的中国人看的是外国有好东西，就是所谓的玉，是吧？实际上从今天看起来啊，我们虽然言必称丝绸之路，但是我其实在文章中一直讲到，在这个丝绸之路中整个这个过程中啊，到底是我们送出去的多还是我们引进来的多，这很难说的。至少在对外贸易中中国输出丝绸的那个价值远远是抵不过当时就当时的交换条件来讲，是远远抵不过中国从那边的进口的，是吧？也可以这么说吧，当时在这个丝路上的贸易，中国是高度逆差的，是吧？是造成了中国的贵金属的从这条路上是大量的外流的，是吧？很多人都那个时候没有丝绸之路这个说法嘛，但是一说这些人跑到那边去，都是说这些人带着黄金带着丝绸，而且黄金从来都是比丝绸更重要，是吧？的确我觉得这个我们研究这个我们研究这个古代文明，是吧？一定要想到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处境，我们到底要从那里取得的借鉴，到底是针对我们，到底是针对我们的什么？我们现在的中西比较，因为基本上是建立在西方人的眼光中，是吧？我们的一些不管是贬义的也好，比如说中国什么长期专制啦，或者说是褒义的也好，是吧？比如说中国有四大发明啦，有5000年的连续不断的这个历史啦。不管是贬义还是褒义，其实都是来自西方人的，都不是我们创造的，是吧？就以这个文明的连续性而言，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一种说法，这个说法其实是来自西方的，就是中国文明是唯一延续了多少千年的文明。我觉得这个说法其实是非常可笑的，是吧？为什么可笑呢？因为人们往往认为一种东西是一样的，是吧？或者是古今一样，或者是那个南北一样东西一样的时候，往往是对它不太了解的时候，是吧？比如说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现在我们曾经很长时期 我们把美洲的土著文明都叫做印第安文明，是吧？其实这里我要讲，在大部分的拉美国家，印第安这个词已经成了个政治不正确的词，是吧？他们都非常反感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大家也知道，它原意就是印度的嘛，是吧？我们明明不是印度的，为什么要说我们是印度的呢？是吧？所以比如说秘鲁啊、厄瓜多啊这些人，他们就自己把自己古代文明叫做安第斯文明，从来没有叫做印第安文明的。但是我这里要讲的还不是这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印第安文明讲多了以后，很多人就认为拉美的那些文明都是差不多的，或者都是一种类型的，是吧？但是实际上你稍微一了解，现在你就会知道，你不说别的，就光是语言，是吧？拉丁美洲的土著语言现在光语系就有五六个之多，是吧？那个一个与一个的差别，老实说比其中的某一个和印欧语系的差别也小不到哪里去，是吧？所以那个拉美的那个文明的那个内涵是非常复杂，而且差异也是很大的。就中国也是这样，你说中国五千年是连续的，可是只要你只那个是原因，就是因为假如你不太了解，你就会认为古代和现在是差不多的。你仔细一了解，就会发现，其实远远不是这么回事，是吧？如果就它的文明的连续性而言，我们知道希腊文明其实也是延续到现在，是吧？当然，这里涉及到一个什么叫做延续的问题。有人说，那个古希腊的城邦早就已经灭亡了，是啊。如果你就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政权，那中国也已经不知道灭亡了多少次了，是吧？我们现在一方面说我们是五千年古国。但是另外一方面说，我们现在这个我们的祖国开始过69岁的生日，是吧？这个69岁的国家和5000年是一回事儿吗？是吧？所以我这里要讲，如果只是讲文明啊，比如说就讲语言吧，是吧？很多人都说我们现在的汉语起源于那个甲骨文，是吧？那距今已经有多少千年的历史，是吧？可是这里我要讲啊，希腊今天的希腊文和那个荷马时代的希腊文其实也是一脉相承，而且一脉相承的程度要远远超过甲骨文和现在古汉语的那个相似程度，是吧？我这么讲是有数量根据的，是吧？因为我知道我们的甲骨学现在成了一门非常之发达的学问，但是甲骨学搞到今天。我们现在看到的甲骨文到底有多少个字，是吧？能够识别多少，还是有不同说法的。因为甲骨文中有很多符号，到底是一个字还是两个字都说不清楚。所以一共有多少个甲骨文，学界是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我们到底能够识别多少，也是有不同看法。按照比较权威的几位先生的说法，现在的甲骨符号中，我们能够识别的大概也就只有40%，是吧？可是在荷马时代的希腊文，我曾经转，但我本人是不懂的，但是我问过很多那个古希腊研究的专家，包括中国的也包括外国的，我说如果现在有荷马时代的希腊碑铭，有没有不能解读的，是吧？他们说没有，是吧？如果残缺的你不知道内容，当然就很难说了，但是只要有内容的现在没有读不出来，是吧？也就是说对于3000年以前的那个语言，他们的专业的识读能力是远远超过我。那么你不讲专业，如果你是一个完全没有学过甲骨文，或者没有学过古希这里我要讲古希腊文和现在的希腊文差别还是挺大的，是吧？懂得现在希腊文的人不见得就我刚才讲的完全能懂的，那是学过古希腊文的，是吧？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只懂得现代希腊文的人，你就不见得就全部能够读得懂希腊文。正如现在一个没有学过甲骨文的人，你拿一个甲骨，你也是没法读的，是吧？但是如果就完全不懂的两个人去回溯，会有什么样的对比呢？是吧？我觉得啊，假如完全对甲骨文一窍不通，只懂现代汉语的人，恐怕对甲骨文的那个识别率啊，是吧？恐怕10%都不到， 是吧？大概是我觉得有些字，比如说一个权重一点日，很多人都知道，是吧？但是识别率是非常非常低的。但是这个古希腊文完全没有学过古希腊文的现代希腊人，是吧？假如他是知道现代希腊文的，有人告诉我他们能够懂得30%-40%，是吧？也就是说，从那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古希腊文，到现在，它的那个连续性要比甲骨文到现在的连续性还要大，是吧？那么你要说，古希腊也经历了非常大的变化，从原来的城邦到后来拜占庭那样的所谓东方式帝国，是吧？再到后来的军人政权，再到后来70年代希腊虽然是世界民主的起源，但是在当代的希腊民主转型是很晚的，是吧？大家知道是欧洲实现民主化最晚的国家之一，是吧？是一直到70年代，他才那个军政权才还政于民，才实现了民主的，是吧？那么这个过程，虽然他经历了无数的变化，但是他古希腊语、古希腊人一直都在。这一点，我觉得要跟这点和那个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啊，和那个古埃及是不一样的，是吧？因为大家知道现在的，埃及人是阿拉伯人，已经不是古埃及人了，是吧？苏美尔也是这样，但是现在的希腊人还是古代希腊人的后裔。现在的希腊语和古代的希腊语基本上，那个相，如果说一脉相承，这个一脉相承的程度比我们汉语和古代汉语的那个相似度还要高，是吧？那你凭什么说我们是连续的，他们就不连续呢？是吧？如果你说他们的城邦灭亡了，那我们夏商周什么周秦汉唐一直到明清，甚至中华民国不都灭亡了吗？是吧？如果这就算文明中断的话，那我们中断的次数也不见得比他们少啊，是吧？所以我觉得，但是这个做法的确是他们说的，不是我们说的，是吧？为什么是他们说的呢？原因就是说这些话的人对中国文明其实不是太了解，是吧？正是因为不了解，所以觉得差不多，是吧？都一样啊，大而化之。就像那个他们对美洲土著文明不了解，所以都说那就是印第安一样，是吧？你仔细了解，你就会发现其实是五花八门的，或者也可以说叫博大精深吧，是吧？那根本就不是一个什么连续性，什么5000年一贯能够概括的，是吧？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讲西方文明如何，中国文明如何，是吧？其实那个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本身的复杂性，都根本不能用一个概念来套的，是吧？那么这是第二，第三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那个，我们现在讲的那个古希腊，一般来讲都是把它作为欧洲文明之根，或者是西方文明之根的，是吧？要么就说，研究这个西方文化有一个说法嘛，有一个成语嘛，叫做言必称希腊，是吧？那就是很多源头都可以归到那里。那么大家也知道，现在西方文明是基督教文明啊，因此，而基督教又是希伯来人创造的，是吧？因此就有了两希文明这个说法。希腊，近东的希腊，希伯来文明，或者具体讲就是基督教，跟古希腊的那个理性主义啊，古希腊的那些智慧啊，结合在一起啊，或者说古希腊的世俗主义智慧，是吧？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现在灿烂的那个文化。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历史是一个，一方面它文明是不死的，是吧？文明的各种种子，哪怕你这个国家现在遭到灾难，哪怕你这个国家现在也不富裕，但是文明的种子一直在延续。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要告诉大家，任何一种文明都不能保证它的那个无论多么伟大的文明，都不能保证它后面一定会如何如何，是吧？也就是说，任何一种文明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种文明是这样，几种文明的碰撞其实也是这样，是吧？我们当然知道今天的那个西方文化，是带有非常浓的那个古希腊传承下来的这种世俗文明的色彩。当然，我们也知道带有非常浓的基督教色彩。但是如果真的要讲两栖这个东西的 在古代的最早的融合，而且是融合的最典型的，是吧？那恐怕就是拜占庭，是吧？可是现在很少有人把拜占庭看成是当代西方文明。我这里要讲的，我们现在讲的西方文明，其实主要指的是近现代文明，是吧？没有什么人认为拜占庭文明和近现代文明是一回事的，这里头的差别大得不可以道理计。但是拜占庭文明恰恰就是两西碰撞的结果，是吧？而且我们甚至可以说是原教旨的两西碰撞的结果，是吧？因为大家知道，就基督教的各个流派而言，一般现在都认为东正教是更接近于原始基督教，而就希腊文明而言，大家知道拜占庭是讲希腊文的，是吧？你说欧洲其他国家，它也受到希腊文明的影响，但是至少除了希腊以外，所有欧洲国家都不讲希腊语，是吧？这个拜占庭它讲的是希腊语，是吧？不像其他欧洲国家讲的是从拉丁语延伸出来的那些现在各种语言，是吧？而拜占庭他信仰的基督教又是最正宗最原始的基督教，是吧？后来他自称为正教，是吧？后来前面加上一个东，是因为他在东方，这个词本身是没有东的意思的，是吧？他自称为正教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是吧？因为的确是从地理来讲，因为希腊也更接近于近东嘛，是吧？最早的圣经，是吧？从拉丁文本圣经之前，拉丁文本圣经本来就是从希腊文移过去的，不是从希伯来文移过去的，是吧？所谓的七十子译本就是那个希腊译本，那是东正教引以为自豪的，因为他认为后来的圣经都是从他那里移的，是吧？那个希伯来文的圣经，尤其是全本基本上是没有的，是吧？那个旧约有一部分，现在又有什么死海古卷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些希伯来文，古代希伯来文的圣经片段，圣经章节那是很多，但是全文的连同新旧约的那个圣经，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最早的就是希腊文的，是吧？就是指的全文而言，是吧？那么这个希腊文本就是东正教的经典呢，是吧？最正宗的东正教和最正宗的希腊文明结合起来的东西就是拜占庭文明，但是拜占庭文明并没有使这个地方引导到近代，是吧？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西方文明，当然近代文明其实不管是工业化还是宪政都起源于英国了，可是大家知道英国的基督教已经跟原始基督教隔了好几层了，是吧？英国的那个哲学也好，什么也好，跟希腊又隔了好几层了，是吧？所以这个一个文明它的演变呢，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每一代的人都必须要有一些原创的，是吧？我们以前有一个说法叫做轴心文明啊，说世界上的很多文明都在这个时期奠定了基础啊，这个话我觉得大致上是没有错的，但是不要以为轴心文明就给这个他们所在的地区给了一种宿命，是吧？以后他们就是沿着什么路就走下去了，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的，是吧？那么就古希腊而言，大家知道古希腊的那些最好的东西，是吧？后来都传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么希腊在中世纪，在拜占庭，在奥斯曼时期，其实是很差的，是吧？那么到了近代，希腊也是一个长期是一个很落后的地方，是吧？那么70年代实现民主化以后，也加入了欧洲，在全欧一体化中获得了很大的收益，是吧？那么它也很快成了一个发达国家，但是它的确还是有它的一些毛病，是吧？以至于到了最近这20多年嘛，它就好像是成了欧盟的一个累赘，是吧？被称为叫做欧盟中比较糟糕的几个国家，什么 PIGS， 就是所谓的欧洲欧洲国家，是吧？就是 葡萄牙、爱尔兰那什么，希腊，反正这几个字母拼在一起，正好是一个猪，就是所谓的欧洲国家，就是他现在有一系列的那个问题，这些问题啊，其实也提示我们，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文明都在不断的变动之中，是吧？而且它的这个变动其实有很多那个前因后果，是我们非常值得研究的，是吧？如果我们孤立的抽出一段，比如说这个希腊文明啊，我们就是讲雅典，是吧？那么恐怕就是很难对这个希腊文明做。以及这个希腊这个地方是吧，对我们的启示啊，能够有一个很充分的一个把握，是吧？那么再下一个问题，我就想讲一下，我们讲的希腊文明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是吧？首先呢、啊，希腊这个地方啊，或者说希腊文明啊，其实一般来讲，人们是从地理来讲。是有好几个城市的，是吧？一个就是现在我们讲的希腊半岛和爱琴海地区，是吧？那么这是一个最就是当时的那个希腊的各个城邦，是吧？那么这个希腊一般来讲就是在古代就叫做黑了，是吧？虽然这个地方在马其顿之前从来就没有统一过，但是他们的确是对文明是有他们的认同的，是吧？这个认同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象征，一个就是那个奥林匹亚神子，是吧？这个是古希腊各个城邦的那个共同的宗教圣地，是吧？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狄尔菲神谕，是吧？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各个希腊城邦都要那个尊重的地方，是吧？那么由这两个东西又派生了古希腊人都认同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奥林匹克比赛啊，什么什么等等等等。因此当时就有一个当时虽然这个不是个国家的概念，但是这个希腊这个词在当时就有了，这也是最经典的我们讲的希腊。那么还有一个希腊，就是在那个晚期就希腊文明在那个拜占庭不是在那个马其顿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个概念，叫做大希腊，是吧？现在叫做那个 Grand Greek， 是吧？这个大希腊指的是，这个大希腊我就不看这个不理这个图了。这个大希腊指的是，当时希腊城邦在地中海。马尔马拉海和黑海地区的那些殖民地，是吧？这些东西结合起来就是当时的大希腊。这个大希腊同样也不是一个国家的概念，同样也是文明的概念。希腊的殖民和我们现在讲的那个帝国扩张是完全不是一回事的，是吧？大家可能知道。希腊的殖民城邦啊，它一旦殖民出去，就跟母国完全不是一回事儿的，是吧？它就完全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它不仅不受母国管辖，甚至往往还跟母国有的时候会兵戎相见的，是吧？这个所谓的殖民，但是它文化还是延续了那个希腊的文化，是吧？所以这个大希腊包括了。希腊半岛东边一直到那个土耳其境内，一直到黑海，像那个前苏联的克里米亚半岛上就有好几个很有名的那个希腊的城邦，而且在后来的那个俄国史和苏联史中，也经常把这几个城邦当做他们历史的早期史的一个起点。是吧？那么到了它的西边，在意大利那边，那当然就更多了，是吧？而且甚至有很多很典型的那个事物都是在那些地方，是吧？比如说叙拉古啦，比如说阿基米德啦，是吧？比如说现在很有名的一些那个遗址都在西西里啦，是吧？这些地方，这叫做大希腊。这个时候的大希腊，它仍然延续了 古典希腊的很多东西，实际上是古典希腊文明的一个扩大。那么到了马其顿，统一了希腊，而且那个亚历山大开始东征以后，是吧？就有了另外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很多人容易把它和大希腊混在一起，实际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就叫做希腊化文明，是吧？这个希腊化文明当然就更大了，是吧？就而且是那个很多地方其实已经不是希腊人为主的，是吧？我们讲的大希腊其实还都是希腊城邦嘛，是吧？但是到了希腊化文明，就已经变成是马其顿，亚历山大征服以后，把希腊文明推广到各地和当地的土著的那些东西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更大的文化圈，是吧？它的东部一直到了就是中国的西域，就是中国的新疆帕米尔地区，是吧？那个西部可以说是囊括了整个那个地中海地区，是吧？虽然亚历山大并没有西征，但是在这期间的那个希腊文明的传播啊，还是一直是到了那些地方，是吧？那么这些地方接受希腊文明的影响也是很大的。那么我还要讲一个更大的概念，这个概念呢就不用一个专称了，就是接受希腊文明，当时就接受了希腊文明的那个地方。我觉得当时的可以说当时世界上的一切地区都可以囊括在内。所谓当时世界上的一切地区，就是已知的这些文明地区，也包括中国，是吧？中国实际上当时根本没有人知道什么古希腊的，但是大家知道中国的佛教艺术是非常的发达的，而中国的佛教艺术大家不要以为就是来源于印度的，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印度本土的佛教在它初创的几百年中是没有造像艺术的，是吧？尤其是没有人像艺术的，是吧？印度早期的那个婆罗浮屠，是吧？早期的那个西都巴，是吧？都是没有人的，是吧？而且当时也不知道佛是什么个样子的，是吧？给佛塑像其实是来自犍陀罗艺术，而犍陀罗艺术本身就是那个希腊化时代那些希腊人传到那个东亚什么阿富汗啊什么那边去的，是吧？在那边形成了所谓的犍陀罗艺术，形成了所谓的巴克特利亚啦，就我们中国人称之为大夏了，是吧？那个桂香帝国了，是吧？在那些地方发展出那种我们现在称之为佛教艺术，是吧？这个东西后来又延伸到中国，是吧？我们中国接受的佛教一开始就是已经不是原来的佛教了，因为中国佛教从传入中国开始就有了佛像，是吧？就有了那个佛教，我们现在讲的那造型艺术，包括石窟啊什么什么，但是这些东西在早期佛教都是没有，是吧？这些东西都带有相当程度的希腊色彩，是吧？所以这个应该说是一个更为广大的一个概念，是吧？那么接下来啊，我就要给大家讲讲这个希腊文明和希腊它本身的一个发展。希腊文明现在大家看看那个教科书，大都是从那个，大家都是，算了，干脆别打了。大家都知道是从那个克里特文明开始的。现在呀，从那个克里特文明就19世纪发现的，这个以前大家都已经不太知道了。但是从那个克里特文明发到现在为止啊，古希腊又有一些新的考古发现，所以现在有些人说，最早的希腊文明不是克里特文明，而是那个在克里特岛和大陆之间的那个基克拉迪群岛，很多岛上都发现了一些比较那个有一定规模的那个建筑遗址，是吧？所以现在有人提出说，基克拉迪群岛，或者有的人把它译成叫基克拉泽斯群岛，是那个希腊文明的真正起源地啊。我们这次行中好像有一个 也经过吉克拉迪群岛中的一个岛吧，是吧？那么也有些人说，它是从这里起源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到了克里特文明，就给我们看到了很多那个宫殿，但是这里我要讲啊，这个时候的希腊文明和我们后来讲的希腊文明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有人说克里特文明是一种东方化的文明，这里指的是从那个克诺索斯遗址啊，从那个克里特文化给我们发现的那种东西的感觉，它是一个与其说像后来的希腊，不如说更像那个同时期的埃及啊，是一个专制王朝，是吧？也不是什么民主的，就是有王的，是吧？而且这个传统后来延伸到大陆上的迈锡尼，是吧？大家知道迈锡尼的那个现在的考古遗址也是一个专制社会的一个遗址，是吧？包括那个什么狮子门啊，什么这些东西都是。那么这个时候的古希腊，它和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一样，都是有王的，是吧？这里我要讲。我们以前的教科书啊，根据恩格斯的主张，对古希腊的那一古典时期的希腊有一个判断，我认为是非常错误的。那个时候的教科书说啊，古希腊的民主是由原始的军事民主发展而来的，是吧？的确，你从荷马史诗中是可以看到一些比如说阿伽门农和他的那些将领们讨论问题啊，什么什么这一类的那种描述，是吧？但是这个荷马史诗它的确是反映了麦西尼以后一段时间，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古风时代，是吧？那一段时代的希腊很多情况，但它毕竟不是真正的历史，是吧？从真正的历史讲，如果那个时代国王会跟别人商量，那大概也就是我们后来的皇帝那个什么虚怀纳谏的意思了，并不是真正的什么民主决策的，是吧？那个时代显然是有那个君主的，是吧？而且在荷马时代有一个通称的说法嘛，叫做巴西留斯，是吧？就是实际上就是王的意思。那个时代的希腊就是王的时代，是吧？我们也可以讲。希腊古希腊的那个所谓的民主，它不是从原始时代，不是从所谓的原始民主，什么军事民主制，不是从这个发展而来的，而就是古希腊很多城邦的平民，推翻了或者说那个改变了这之前的这种专制制度的结果，是吧？这个过程。当然我就不详细讲了，是吧？一般来讲，大家讲的比较多的就是那个什么苏伦改革啦，我们一直到那个伯利克利时代啊，泰米斯托克利的那种改革啊，什么不断的增加民主成分，是吧？然后最终从那个巴西留斯，就是王政或者说是那个国王的统治，变成了一个民主社会，是吧？那么因此，这个在希腊，在克里特和麦西尼那个时代啊，它是基本上是一个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瑞士是一个盛行专制王朝的一个文明，是吧？那么在这个麦西尼后来就被征服了，征服以后出现了一个比较黑暗的时期。是吧？那个征服他的一般认为是所谓的多利安人，有的又叫做多利克人。这个多利安人呢，后来仍然延续到了希腊古典时期，他仍然是古希腊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吧？著名的斯巴达就是多利安人的国家。多利安人呢，大概他的给人的印象就是比较尚武，比较野蛮，留下来的那个文明成果不多，但是征服能力很强的这么一个国家，这么一个族群，是吧？我们姑且把它叫做族群了。那么他在那个 他在毁灭麦奇尼的时代，估计还是处在非常隐藏，所以麦奇尼毁灭了以后，曾经有过一个时期，而且我们现在知道，希腊柱子中，最朴实的一种就是所谓的多利克式的石柱，是吧？当然，一般人认为它是最粗犷、最原始的一种，没什么装饰的，是吧？但是其他几种那个柱式其实也是从他那里发展起来。那么多利安人，他是当时希腊人的一支吧，是吧？那么后来又有了那个阿卡亚人，又有了那个什么马其顿啊，什么什么这些，他们发展出各种各样的那种城邦啊。那么希腊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建立起一个很大的国家，是吧？这个我想大概就是因为它的地理上的原因。克里特麦奇尼虽然是专制的政体，但是他版图他也没有搞得很大，是吧？因为当时那个地理条件也限制了他，是吧？但是在公元那个六世纪、七世纪啊，这个就是从那个麦奇尼以后的一段时间呢，包括我们现在认为荷马史诗所反映的那段时间，在史学上一般把它叫做古风时代，是吧？就是那个时代以荷马文明为代表的一些东西就开始出现，是吧？包括特洛伊古城啊什么，都是那个时代的东西，是吧？那么这个时代也是那个克里特麦奇尼以后古希腊人那个凤凰涅槃再重新创造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晚期，从古风时代到古典时代，希腊就是一个创造性非常多的时期了，是吧？这个创造性其实和当时的社会制度的变化，我觉得是分不开的，是吧？这个是社会制度的变化，实际上就是那个王政的衰落。这里我要讲了，后来的希腊各邦在那个马其顿兴起以前，其实一直都是非专制的城邦，是吧？大部分的绝大部分的希腊城邦都是非专制的那个城邦。我们现在一般教科书上把当时的古典时期的希腊城邦，尤其是以雅典为代表和以斯巴达为代表的，后来他们打了一仗，就是所谓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大家大概都知道的。我们通常把雅典称之为民主制，把那个斯巴达称之为贵族制，但是这两个称呼往往我觉得会很误导，是吧？因为实际上实际上斯巴达的贵族制和我们通常讲的贵族制是不一样的，是吧？它不是那种比如说欧洲的贵族、中国的贵族，每个人有一个庄园，是吧？奴役着一帮那种就比如说农奴啊，或者说是领主啊，或者说是有一帮那种自己的附属物。其实斯巴达和雅典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他们都是一个公民共同体，是吧？他们都非常崇尚平等的。斯巴达是有贵族的，但是他所谓的贵族其实说穿了就是斯巴达的公民，是吧？斯巴达其实并没有平民这个概念，斯巴达所有的斯巴达人其实都是贵族，是吧？那么他当然他奴役着一些别的人，就是那个什么我们现在称之为希洛人的，但是那个希洛人通常被认为是被征服的，是吧？是等于是另外一个族群，就他这个族群而言，他们是平等的。所以当时对这个斯巴达人的这个群体有一个另外的称呼，叫做平等者公社，是吧？就是他们是一帮完全平等的人。斯巴达有国王，那个国王不是世袭的，是选举出来的。我觉得把它翻译成国王都是有问题，是吧？因为他和希腊以前的国王也不一样的，是吧？那个荷马史诗中的阿伽门农，是吧？你可以说就是个巴西留斯，是吧？但是后来的斯巴达的国王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那个贵族领袖，是吧？而且他那个贵族是公有制下的贵族，他那个贵族不是说每一个斯巴达人就有一块领地，他是整个斯巴达国家作为一个平等者公社，奴役了 这里我要讲，有点像我们的那个满清时代的八旗，是吧？就是那个满族人是不种田的，全部都是打仗的，是吧？由汉族人给他们种田，那个时候的斯巴达也有点类似，是吧？就是那个日落人给他们种田，是吧？然后就是他们就是，是平等的，是吧？但是他们这些人，相对于希腊人而言，他们是所谓的贵族，是吧？那么那个雅典当然就不一样，雅典的所有的这些人都是自己养活自己的，是吧？他们都是那个自由公民，是吧？但是他们都是公民共同体。这里我要讲有一个概念，经常大家会理解错，那就是所谓的城邦。所谓的城邦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城市，是吧？很多人说所谓的城邦就是一座城，其实错，是吧？因为城邦这个概念，我觉得翻译上可能有点问题，是吧？很多城邦并没有城，斯巴达就是一个典型。斯巴达是古希腊城邦中最有名的一个它和雅典应该说是两大名气最大的那个古希腊城邦了。但是雅典是有城的，是吧？不过这里我要讲，雅典的城和我们现在讲的城也不一样，因为所谓的雅典的城指的是卫城，那个卫城其实不是住人的地方，是吧？那个雅典一般的居民他也没有住在城墙里头，是吧？后来雅典又修了很多城，是吧？除了卫城以外，雅典在繁荣起来以后，他还修了一些其他的防御工事，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他把雅典和他的外港，是吧？就是比雷埃夫斯，现在又有人叫做皮里优斯，是吧？把他雅典和那个外港，修了一条很大的路，连在一起，又怕他基于防御的需要，在这条路的两边都修了长城，是吧？就是把等于是把它一直连到海边。但是雅典人也不是住在这个里头的，那个所谓的城，其实用我们那个明清的说法，其实就是一个夹道，是吧？就是那个有两道墙保护起来的一个交通要道，是吧？雅典况且如此，斯巴达就更不用说了。斯巴达通常的说法，它是五个村落的联合，是吧？也没有修斯巴达城墙，是吧？那它为什么叫做城邦呢？城邦原始的含义其实直接翻译啊，应该叫做公民共同体，是吧？所谓的城邦就是一帮有那个最早国家认同的那个公民，而且这些公民都是他们对那个公共政治都是参与的，是吧？城邦不是王国，是吧？城邦那个王国就是大家都听国王的，但是城邦那些公民都是有公共生活的，是吧？所以那个古希腊的城邦，当时的说法就是 polis， 是吧？那么这个 polis 就延伸出来了政治这个概念，就是那个 politic， 是吧？这个 politic 就是城邦事务的意思，是吧？就是这个城邦的公民都是可以参与城邦的事务的，当然这个所谓的公民条件比较严苛了，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公民的，是吧？那么不管是斯巴达的所谓的贵族制，斯巴达的贵族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小的圈子，是吧？雅典的公民那个圈子比它大得多，是吧？斯巴达的贵族它奴役希腊人，是吧？雅典的公民一般来讲都是自食其力的，是吧？但是这两者其实他们都不是专制的，是吧？我们通常讲那个希腊是一个民主城邦的典型，是吧？斯巴达是贵族城邦的典型，但是斯巴达的这个贵族制其实应该说是更近似于我们今天讲的那个精英民主的概念，或者说贵族民主的概念，它其实还是有相当的那个民主色彩，是吧？而雅典的民主和我们今天讲的民主也是不一样的。这里我要讲，希腊时代讲的民主以雅典为代表，他们讲的是直接的民主，就是大家真的是当家作主，不是选出代表的，是吧？那个这里我要讲，这种民主只能在城邦搞，也它的原因也在这儿，因为假如你不是城邦， 你就不可能大家都一起决定一件事，是吧？现在的西方很多大事都是议会来决定的，是吧？他不可能把全国人民都拿让全国人民都决定，但是由于希腊民主的影响，到现在还是有，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体现在直接民主在当代西方的民主中也还是有保留的，这个保留就是全民公决，是吧？有很多事情，那个很多非常重大的事情，议会是做不了主的，你还是要所有的人都参与，但是全民公决应该说在现代的民主中是很少有的，不会天天搞全民公决的，是吧？也没有那么大的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可能让一个很大的国家大家都集中起来搞那个，但是雅典就不一样，雅典的民主就是几乎每一件事情都是全民公决，可以说是就是由大家来进行表决，而且雅典在它的民主最发达时代，它的公职的产生方式也不是选举制，是吧？而是什么制呢？是抽签制，是吧？也就是说原则上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当领导人的，因为你如果是当选的话，你当然可能还要做宣传呢，还要做什么，也许你还是靠着你的那个经济实力啊什么什么可以影响选举，可是雅典人他干脆很多那个公职都是抽签的，那你抽签那就是纯粹就是撞大运了，是吧？那假如你抽签一个傻瓜抽到了怎么办呢？是吧？那个其实也很简单，因为他的任期都很短，是吧？所以那个你是傻瓜也没关系，反正你也当不上，大多数人还不是傻瓜嘛，是吧？那个就算你是傻瓜，那个过不了多久，反正你也就下来了，是吧？所以那个民主可以说是我们今天可以想象的最民主了，也最平等了，是吧？所有的人不仅都可以参加国家大事，而且也有同等的机会担任公职。但是这样的民主当然也有很多问题，所以像亚里士多德他就在他的那个政治学这本书里头对民主的评价就是很差的，是吧？今天我们也有些人用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话来说民主是不行的，是吧？他们就讲，你看那个民主在西方本来就不是个好词儿，是吧？那个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这些人都讨厌民主，是吧？他们都是像大家可能都知道嘛，那个柏拉图的理想就是哲人王，是吧？一个哲人王，讲的通俗点就是英明领袖。是吧？那个亚里士多德，他也是认为民主有很多的毛病。可是这里我要讲，他们讲民主有毛病，他们讲的民主和我们现在讲的民主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是吧？我们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是什么事情都要全民公投，而且所有的官职都是抽签产生，没有这样的事儿的，是吧？但是你说有没有遗留呢？有的，是吧？比如说现在在西方陪审团是抽签产生的，是吧？这个是可以说就有点类似于那个古希腊民主了。为什么要抽签产生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像美国这一类，当然欧洲很多国家是没有陪审团的，是吧？陪审团制度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当然尤其是美国这个国家最典型的就是有这么个传统，很多案件最后是要陪审团表决的，而且陪审团既不是法官也不是律师，而是对法律一窍不通的那个芸芸众生，是吧？从芸芸众生中抽签出来当陪审团。为什么要有陪审团呢？就是要避免那些专业人士对正义判断的垄断，是吧？因为他们都认为这个古希腊就有这个传统，什么东西公平，什么东西合理，不能由极少数人说了算，是吧？哪怕你是有法律知识的，哪怕你是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有都是芸芸众生能够说了算的，但是的确芸芸众生需要有他的一个表达意志的一个方式， 是吧？于是就有了这么样的制度，就是一方面有法官、有律师，是吧？有法庭辩论，有专业人士的判断，有完全扣法律条文的那些法治。但是另一方面，老百姓有常识的正义判断能力，是吧？这些事情，该怎么处理？有的时候，你过于专业化了，你本身那个专业大概就成了个利益集团，是吧？就需要有些制约，是吧？于是就有了所谓的陪审团制，是吧？这种制度它的痕迹一直保留到现在，但是它的范围应该说是大大的缩小，是吧？现在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实行，抽签当官的那种制度，是吧？我们曾经有一位朋友，他是骂民主骂得最厉害的，他有两个最著名的论点，一个就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都是骂民主的，是吧？他们认为民主不好。第二个就是他认为选举其实不民主的，是吧？他创造了一个名词叫做选举，是吧？他说如果你选举产生那你还是不是人人都有当选的那个可能，是吧？比如我认为我就是绝对没有当选的可能的，是吧？但是如果抽签，我就和任何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是吧？所以他说真正的民主就应该是抽签的，是吧？他说，所以他说西方的民主都是假民主，是吧？但是这个话说到这里戛然而止，那意思是说，我当时就问，当面就问过他，我说那你的意思是说在中国应该实行抽签制吗？是吧？那么中国这样就是真民主了？他说不是不是。那我说如果不是的话，那你说西方现在的民主很虚伪有什么意义呢？因为你其实也没有鼓吹说是更不虚伪的民主啊，是吧？实际上也就是说这个民主这个词在古希腊和现在是不太一样的，是吧？但是尽管如此，希腊人对民主的认同还是挺高的，是吧？包括骂民主的那些人，是吧？这里我要讲，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对民主都有很多批评啊，都有很多反感，是吧？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从来都是把任何一种政体，都是分优劣的，是吧？他从来没有绝对的讲哪种政体优过，是吧？我们现在讲那个政治体制啊，应该说直到现在我们都没有超过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搞的那个三分法或者六分法，是吧？他从那个权力产生的机制中划分了君主制、贵族制和那个民主制这三种制度，是吧？什么叫做君主制呢？君主制就是一个人统治。什么叫做贵族制呢？贵族制就是少数人统治。这里我要讲，所谓的少数人，在亚里士多德的语境中就是平等的少数，是吧？他并没有说这少数人中还分老大老二的，是吧？那个斯巴达就没有这个说法，是吧？他讲的那个贵族指的是少数优秀的人。这里我还要讲，那个亚里士多德讲的贵族和我们后来讲的贵族也不一样的，甚至和欧洲中世纪讲的贵族都不一样的，是吧？你看看原词，你就会知道所谓的贵族是 aristocracy， 是吧？ aristo， aristo 是什么意思呢？ aristo 就是高尚啊，好人的意思，是吧？亚里士多德讲的贵族指的是品格高尚的人，不是指血统高贵的，是吧？那么到了那个欧洲中世纪的贵族是另外一个词，叫做 noble， 是吧？那个 noble 就主要是一种身份的概念了，是吧？就是你爹，我爹是李刚，是吧？那我就是贵族，是吧？或者什么红色贵族，什么红二代，是吧？这种意义上的贵族。但是亚里士多德讲的贵族不是这个意思。亚里士多德讲的贵族指的是一个国家的权力一个国家的事不是一个人决定的，但也不是所有的人决定的， 而是由一批优秀人士来决定的，是吧？至于这个优秀人士怎么产生呢，是吧？其实啊，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并没有直接讲，但是老实说，全世界的各个民族大概有一个共同的一点，就是最早的这所谓的优秀者，就是德高望重的族长，是吧？或者说是大家长们，是吧？我们现在一般把他们叫做士族显贵，是吧？或者说叫做元老，是吧？在因为那个时代处理的公共事务范围很小，是吧？一般来讲就一个小的城邦共同体就相当于一个放大的家庭，是吧？那么这个家庭中总是有一些德高望重的人，是吧？基于熟人关系，基于情感联络，他会为大家主持公道，那么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元老，就是所谓的贵族，是吧？那么这些人就是被公认为是道德比较高尚的人，是吧？那么由这个少数人来执政啊，就叫做贵族政治。那么什么叫做民主政治呢？民主政治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参与，是吧？而且是平等的，所有的人都可以参与，那就是民主了。亚里士多德讲得很清楚，他说这三种政治都有可能搞得很糟糕，也有可能搞得很不错，是吧？他说一个人搞可以搞得很好，搞得很好他就把它叫做君主制，这个君主当然是我们翻译成汉语了，是吧？其实希腊文中的原文实际上是好国王的意思，是吧？但如果他也有搞得很不好的，很不好他就称之为叫做建主。什么叫做建主呢？其实就是暴君的意思，是吧？也就是说一个人统治他可以是圣明君主，也可能是暴君，是吧？那么少数人统治，他说也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这少数人的确是出于公心，是吧？那就是 aristocracy， 就是优秀人统治，是吧？但是也有可能所谓的少数人统治就是几个黑社会老大，是吧？就是几个那种恶霸在统治，是吧？他把这种用了另外一个词叫做oligarchy， 是吧？就是寡头，是吧？这是个贬义词，是吧？他说这个少数人统治如果搞得好的那就是 aristocracy， 搞得坏的就是寡头，是吧？那么民主政治他说也有两种搞得好。他说如果大家决定了假如这些大家公民的素质比较高，是吧？真的是大家都是出于公心来决定一件事，他说这也不错，这种制度就叫共和制，是吧？如果这些人都是一个个都是二愣子，是吧？都是那种根本就不懂公共事务，而且都很自私，反正都是乱来的，是吧？那么这么搞这个政治就会搞糟了，这种政治叫什么呢？叫做暴民政治，是吧？所以你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其实他并没有对任何一种政体给予简单的肯定还是否定，是吧？但是他从逻辑上划分的这三个范畴啊，我觉得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人能够超得过他，是吧？因为你现在你说一个国任何一个国家的政体，说穿了要么是一个人，要么是少数人，要么是多数人，是吧？你还是跳不出这三点。我们现在有些人说啊，关于民主啊专制这些概念都是西方人蛊惑的，我们现在应该有中国人自己的判断。比如说我们现在搞的那个政治肯定不能说是独裁，肯定不能说是专制，但是我们也不稀罕什么民主。我们为什么要用西方的概念呢？我们要另外创造一个概念，有人说我们创造的这个概念就叫人政。但是想想这个人政是一个能够成立的概念吗？是吧？如果说这个人政指的是比较优良的政治，那这个说法太虚无缥缈了。什么叫做优良的政治？如果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这三种政治都可以是优良的，是吧？也都可以是不优良的， 是吧？那你讲的这个话不是等于没讲吗？而且你还没有跳出亚里士多德的框框嘛？因为亚里士多德实际上在所有的三种政治中都划分了仁政和不仁之政，是吧？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是吧？君主的仁政，那个一个人统治的仁政就是君主，如果不仁之政就是贱主，是吧？少数人统治的仁政就是就是 aristocracy， 不好的就是那个寡头，是吧？所以我这里要讲，仁与不仁是判断是政治的一个维度，但是如果你要讲到制度，你还是要归纳到民主、贵族和这个专制这个维度。仁政本身并没有任何制度上的含义，是吧？你根本搞不清楚你到底是怎么搞的，是吧？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亚里士多德的这个概念呢，到现在也还是管用的，是吧？我们现在都说民主政治有各种各样的缺点，讲的最多的就是苏格拉底之死，是吧？而且这个话题的确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是吧？从那个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时代就有人谈这个话题，是吧？到了那个文艺复兴以后那个很多美术作品都是表达那个苏格拉底之死这个悲剧场面的，是吧？一直到现在，很多人包括我们现在有些人经常引用的什么斯密特啊什么这些人的反民主言论的，几乎都要引这个概念。但是有一个现象，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其实苏格拉底当时是可以逃走的，他不愿意逃，为什么呢？是吧？有人说苏格拉底说，既然法律他是基于法治的概念，是吧？既然法律要判我死刑，我要守法，那我就不做违法的事，是吧？有人说这个事情说明了恶法也是法，是吧？但是我觉得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的，是吧？因为即使是这个雅典式的这个所谓的被认为是不好的这个直接民主制度，它也是有非常严格的程序，是吧？它也是的确是出自那个一种公义的啊，当然大家也会犯错误，是吧？但是我想啊，假如说亚里士多德不是当时的雅典这个公民做出的这样的这个决断，假如当时的苏格拉底，是吧？他不是当时的雅典公民做出的决断，而是波斯国王要把他抓起来，那他能跑，他绝对会跑的，是吧？这一点我是绝对相信的，是吧？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绝对不会认为那个波斯国王把我抓起来了，那也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吧？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是吧？也就是说，即使苏格拉底他承认的民主权威，也还是公民政治意义上的民主权威。但是当然，正如亚里士多德讲的，这三种政治都有搞得坏的，是吧？也都有搞得好的。而且实事求是的讲，雅典民主政治对于凝聚这个城邦对于雅典后来那个文明的那个发展当然有很大的那个好处，是吧？但是它的弱点是显而易见的，是吧？还不光是什么处死了个苏格拉底那么简单，是吧？雅典民主犯的错误那就多了去了，是吧？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最后是失败了，这个应该和这点也是有关系的，是吧？因此这个民主制度在到了后雅典时代其实是有了很大的改变。罗马的那个政治其实就和雅典就很不一样了。罗马政治很少人把它说成是民主的，是吧？一般来讲都说是共和，但是罗马讲的共和其实有人说就是亚里士多德讲的这三种政治形式的常数的结合，是吧？比如说亚里士多德说有一种政治是一个人决断的，在罗马有一些事情就是一个人决断的那因此他有一个官叫做独裁官，是吧？就是那个dictator， 是吧？独裁官是管什么事呢？独裁官就是在战争时期 是吧？战争时期，非常时期啊，需要有一个人当时就拍板，是吧？不能说是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在议会中讨论，是吧？这样的话，这个仗肯定打不好的，是吧？那怎么办呢？我们就由议会授权，在罗马就是元老院授权啊，找一个会打仗的人，授予他全权，使他成为独裁者。什么叫独裁者呢？就是他可以为所欲为，不顾任何法律，包括罗马法在内，他都可以违反，是吧？他而且这个制度规定，他在这个期间做的一切事情都不受追究，是吧？不管他做对了还是做错了，他有这个权利，是吧？但是有两个条件，是吧？其实就是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这个独裁是有期限的，是吧？一般来讲就是半年，半年以后你就把权力交回给元老院，你就回去做老百姓，是吧？你就什么都不是了，你在半年内可以当王，是吧？但是半年以后你就什么都不是了。半年以后如果战争还没打完怎么办？元老院还要需要再次授权，是吧？再次授权你就可以再当半年，是吧？如果战争还没结束就与此类推，他绝对不承认你是可以当一辈子的，是吧？所以啊，dictator 这个独裁官，或者说独裁这个含义，它是和君主制是不一样的，是吧？当时那个罗马人或者当时希腊人对波斯这种国王，他有另外一个词叫做 autocracy 就不是 dictator， 是吧？那个因为 autocracy 就是取消了任期制的，是吧？就是可以当一辈子的了，是吧？那就是波斯式的那个国王了，是吧？所以这里我要讲，我们现在读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词，像我们经常被提到，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啊？你看看那个词，你就会知道，就是那个啊 ，proletaria dictatorship。是吧？实际上就指的是无产阶级的独裁官。为什么要有这个概念呢？我要给大家讲，马克思的确是鼓吹暴力革命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代，欧洲所有的绝大部分的民主国家都是实行有财产资格制的民主，也就是说，无产者是不能投票的，只有有钱的人能够投票，是吧？因此。这里我要讲，我们现在经常讲一个说法，叫西方的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这个词马克思是用过的，但是它的词义非常之明确，指的就是有财产资格的选举，是吧？的确世界上有一些民主是只有有钱人才能够有民主权利的，无产者是没有民主权利的，是吧？那么恩格斯就明确讲了资产阶级民主的特点，就是老百姓都是投票者，都是纳税者啊，都是有财产的人，他们可以用不纳税来使统治者必须听这些有产者的话，是吧？无产者是没有希望的。那么你既然没有希望怎么办呢？你要解放就得通过内战，是吧？这是恩格斯的原话，说无产阶级要解放就得进行5年、10年甚至50年的内战。那既然是内战，就需要罗马式的我这里要讲迪克推动，我们现在一般确切的翻译应该叫军事独裁官，是吧？就是在战争期间的独裁，是吧？他说既然没有选举权，是吧？既然我们不能用和平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当然是暴力革命。暴力革命就需要有一个临时的政体，这个政体就是有一个紧急状态似的，有一个人就是来要有一种决断的制度，是吧？这就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请大家注意，马克思从来没有讲过有无产阶级专制这种说法，是吧？无产阶级是不是可以选出一个像波斯国王这样的永远当国王的人呢？那绝对是不可想象的，是吧？只要是 autocracy 就和无产阶级没有任何关系，是吧？你就是皇上，是吧？为什么是专政呢？专政就是因为无产阶级没有投票权，很可能要搞暴力革命，暴力革命期间 就需要有罗马式的军事独裁官，是吧？马克思、恩格斯，所有的这些人讲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从来都是和战争状态相联系，从来没有把它和和平执政相联系，从来没有人说过在和平时代还要搞专政的，也从来没有讲过无产阶级可以选一个皇帝的，可以容忍一个皇帝的，是吧？也从来没有讲过无产阶级可以用所谓的 autocracy 这种说法，是吧？那么到了后来，他们讲专政就很少了，甚至基本上可以说就不讲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呢，实行普选制，是吧？大家知道，到了十九世纪的，十九世纪末，欧洲各主要国家基本上都实现了普选制，尤其是德国，是吧？那么实现普选制以后，无产阶级就有选票，是吧？这里我要讲，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普选制的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他从来没有说过的，不信你们去查一下，是吧？一人一票的民主就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是吧？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指的是你必须有财产资格的人才能有投票的民主，那才是资产阶级民主。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是吧？因为世界上现在凡是实行民主制度的都是实行普选制的，是吧？那么当然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就没有了，是吧？所以这里我要讲，一个人独裁他的确是有好处的，是吧？这个你不能忽视，尤其是在打仗的时候，你不能说什么事情都要讨论个没完，是吧？罗马就有了这个东西，但是一人独裁你不能让他乱来啊，所以他是有限制的。那么平时这些事情由谁来处理呢？就由元老院来处理，是吧？元老院就是 Senate， 其实我觉得元老院这个翻译也有问题，是吧？实际上就是议会，很多语言中 Senate 这个词就是议会，或者说叫参议院，是吧？一般来讲，众议院往往被译成叫做 Parliament， 是吧？参议院就是 Senate 就是元老院的意思，是吧？那就是由贵族或者说由优秀者，是吧？来处理这个事儿，是吧？这可以说是罗马政治中的贵族成分。但是罗马也不是只有元老院，是吧？罗马还有平民大会，是吧？选出一个官叫保民官，是吧？那是代表平民利益的，很多重大事情你必须由他，你必须要要征求他的意见，或者必须得从他那里通过，是吧？而且这个保民官真的是老百姓的代表，是吧？他不仅是由老百姓选出来的，而且在罗马的规定中，保民官必须是老百姓随时都可以找的人，因此保民官的门都是必须不上锁的，是吧？都是必须我今天想找他，我就可以去找的，是吧？这里我要讲，美国至今为止他还是有这种传统的，也就是说他的议员办公室是谁都可以去的，尤其是那个州的选民是可以去的，是吧？美国啊，他原来在911之前呢、是非常开放的，包括像白宫也好，国会大厦也好，国会大厦甚至有一段时间甚至你连护照都不用出示就可以进去，但是911以后就不行了，911以后不仅你有护照，而且还要过安检，是吧？至于白宫现在还要预约，是吧？你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去的，你还要提前预约。但是有一个地方，那个国会大厦你是要有护照，过安检，而且有时间限制的。但是国会大厦旁边有两栋房子，就是议员办公楼，是吧？那个议员办公楼每个议员有一个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进的，甚至都没有时间的限制，在上班之前你都可以进去，是吧？那个地方你尤其是因为他议员都是哪一个州哪一个州的议员嘛，是吧？比如说我是内华达州的参议员，当然如果你不是我这个州的选民，我当然可以不见你，是吧？因为我不对你负责。但是如果你是我这个州的选民， 我们曾经在美国建国200周年的时候去过那个地方，那时候就有一些美国那个边远州的那些人跑到华盛顿来参加那个200周年的那个庆典。到了华盛顿两眼一摸黑，找不到地方，然后就跑到那里说你给我一张地图是吧，然后那个人就得给他一张地图，因为他是这个州的选民嘛，就是得随时可以被人找到的是吧。当时罗马的保民官就是这样的是吧。所以这个亚里士多德讲的这个分析啊是吧，他实际上是归纳了三种这个体制，这三种体制都各有优缺点，后来罗马把这三种体制都结合在一起就叫做共和是吧，罗马的所谓的共和国就是这样的是吧。因此罗马就可以做得比古希腊的城邦要大得多是吧。古希腊的城邦大家知道后来一碰无止境的是吧。那么到了这个罗马共和制是吧，后来它也变成了帝制是吧，这个我们也是知道的是吧。但是这个它的源头是吧，罗马共和制的三种成分是吧，军事独裁官和那个元老院和那个平民大会是吧，其实都在古希腊的都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那个得到了发展是吧。那么希腊文明大家知道群星灿烂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人啊，那个自然科学啊，什么阿基米德啊，托勒密啊是吧，毕达哥拉斯啊什么哲学啊，什么文学是吧，都有非常突出的成就是吧。这些成就啊，我觉得如果真的要讲它的原因是吧，我觉得有一项所有的这些成就能够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维方式，就是希腊人的理性思维或者说是逻辑思维，的确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各个文明中发展的比较早比较充分的是吧。我们知道人的思维有各种各样的，有形象思维是吧，就是漫天就是讲的简单点就是像我们画画呀什么什么就是那种是吧。那个还有所谓的辩证思维，就有点诡辩论的那个色彩了是吧。那么还有所谓的逻辑思维，那就是遵循非常严格的推理过程，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随便牵强附会的是吧。人类历史上很多民族都有都对逻辑思维做过一些做过一些归纳是吧，像中国的墨子是吧，所谓的墨辩逻辑，像印度的佛教中的印度宗教中它有一个辩论，就是所谓的辩经是吧，大家可能都知道。现在西藏的那个喇嘛还经常有一个辩经是吧。那么你辩经要遵循一定的逻辑，这就是所谓的因民学，因民学是吧。那么古希腊的逻辑思维也是非常发达的，之所以他们能够发明各种各样的东西而不是胡思乱想，就是因为他们很讲逻辑是吧。大家知道亚里士多德也写过逻辑学是吧，希腊人的逻辑思维是很发达的是吧，所以会出现毕达哥拉斯式的那种或者说是欧几里得式的那种思维，就是从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公理中通过层层推导，而且这个推导是非常严密的是吧，不是乱推导的是吧，得出一个非常之丰富的一个知识体系来是吧。我们知道知识无非就是两个来源，一个就是感性是吧，你看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事实是吧，第二个就是推理是吧，你从这种那个你感到的这些事实中你再进行推理，就可以得到一些很多你看不到的东西是吧。那么这个推理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是吧，但是这个推理是怎么能够发达起来的，什么条件下人们需要非常讲究推理，其实就是在辩论非常发达是吧。如果一个社会是皇帝一锤定音的是吧，皇上说了什么就是什么，我们从来不需要讨论，从来不需要辩论，从来不需要说服别人从来不需要以理服人，那么这些人他们就用不着逻辑是吧。什么事情是成立的，什么事情是不成立的是吧， 圆周率等于多少？皇上说了算，皇上说等于一百，那就是一百，是吧？说是一千就是一千，那根本就不用推断，根本就不用计算，是吧？这个也不用逻辑，是吧？那么但是雅典是民主政治，是吧？雅典这个国家是特别喜欢辩论的，是吧？有各种各样的辩论场所，是吧？于是雅典就有了两门学问，一门叫做逻辑学，一门叫修辞学，是吧？这个逻辑学是使大家讲的话有道理，是吧？别人驳不倒你。修辞学就是你讲的话别人要那个好理解，而且要有有魅力，是吧？所以那个从这里投出来的那些政治家啊，都是不用看稿子的，是吧？都是那个在会上侃侃而谈，是吧？那个雄辩滔滔，是吧？但是如果你是不是这样的一种环境，你就会出现那种离开了稿子什么话都不会讲的，是吧？这个就是，是吧？而且什么东西都是上面说了就是什么，是吧？我根本就用连想都不用想的，是吧？那个逻辑思维一旦没有啊，我觉得那就坏了，要么你就没有创新，要么你就乱创新，是吧？这个我们国家你说不提倡创新吗？也提倡，尤其是大跃进的时候还提倡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是吧？那个什么，后来现在又有什么人人都要创新这种说法，是吧？其实老实说，这样创新到底有多少是有效创新呢？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最近我们刚听说有一个人发明了一种，拿那个水来当氢气，就可以开动的。然后那个氢气燃烧了以后又变成水，然后水又变成氢气，然后它就可以，我什么东西都不用就可以走遍全世界，是吧？这个后来据说是这个市委书记还拍板要上一条几十亿的生产线生产这个玩意儿，是吧？我觉得这些人就是一点逻辑都不讲的人，是吧？这个创新当然就是不创新了，或者你就不创新，是吧？什么都等红头文件，是吧？这个雅典文明这说起来几天都说不完，古希腊就更不用说了，是吧？但是我觉得雅典人的思维方式，是吧？的确是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占据了一个制高点，而这个制高点是和雅典丰富的是和很多希腊城邦丰富的公民文化分不开的，是吧？这也是我们现在学习希腊文明的很重要的一个考虑，是吧？但是这一套东西也没有给希腊带来永远的繁荣和永远的辉煌，是吧？希腊文明后来就衰落了。希腊文明的衰落还不是只能表现为希腊城邦的衰落，因为希腊城邦虽然衰落了，但是希腊在我刚才已经讲了，在罗马时代它仍然被看成是文明的高峰，是吧？但是到了拜占庭以后就不行了，是吧？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吧？那么我们觉得将来假如大家一起走的话，在一路上我们还可以讨论这个问题。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